呢次同大家讲古仔叫做赶尸，就快天光啦，终于赶到啦呢条村度。佢收起咗地图，睇咗一眼身边呢个脚步僵硬、一路都冇嘢讲嘅伙伴，只要将佢交俾家人，佢嘅任务就完成啦。佢觉得一身轻松。赶尸走咗600多里路，终归唔系一件愉快嘅事情。佢习惯性咁摸摸个额头，但系发现自己冇个流汗。自从开始赶尸之后，身体都强壮咗好多，冇好似以前咁孱弱啦。佢环顾四周，觉得十分之不对路。点解附近嘅景色好似喺边度见过咁？佢警觉咁望下隔篱嗰个伙伴，传说之中赶尸人系会遇到一啲战争作怪嘅尸体，唔通俾自己遇上咗？佢望望隔篱嗰个伙伴，见佢冇一啲异常，只不过系额头上有啲水流落嚟，嗰啲可能系尸水啦。睇嚟要尽快将个伙伴交俾佢家人啦。于是村里边走出几个人，个身影都有啲熟悉。睇住佢哋越走越慢，佢甚至影出咗几张亲切又悲伤嘅面。阿爸、阿妈，你点解嚟噶？佢想讲嘢，但系点都讲唔出声。佢想喊，但系佢僵直咁跌咗落地。佢隔篱嗰个伙伴就走向佢家人，低声咁暗嘲咗几句，然后就带住报酬离开咗啦。 仲系呢个办法好啊！ 司法让啲家伙自以为自己系赶尸人，咁样佢哋就行得快好多啦，唔使我哋成日攞住支鞭去抽佢哋，先至肯喐。伙伴边走边愉快咁